天下无分你， 天下无分你， 有你我， 天下无分你，佢真， 天下无分你， 佢真， 天下无分你， 天下无 分你， 佢真， 天下无分你， 有你真， 佢真系多。 www.iradio.net 系多网络电台。电台 而喺嗰晚，我第一個見到喺廣場犧牲嘅人係一個工人嚟嘅。有一列嘅巴士當時向住城樓撞埋去一啲士兵度，但係未撞到埋去就已經停咗。然之後有一堆嘅士兵衝埋去打爛玻璃，捉咗個司機出嚟，不斷用槍柄去打佢。而當時喺廣場嘅邊就係、是、工人自治區，有幾個工人好憤怒咁樣走埋去，將一啲雜物掟過去。當然冇制止到啲士兵，然之後幾聲嘅回響嘅槍聲，三個工人有一個工人就攬住個肚，而另外兩個工人就去扶佢。我哋喺側邊喺廣場邊嘅人見到，馬上衝埋去。當時意識到應該係有事發生。當我一扶起佢嘅時候，我第一次感受到，我當年21歲，我第一次接觸一個死人，原來係好重。我哋5、6個人幾乎係扶佢唔起。然後將佢一打平嘅時候，後面喺背脊，佢係自己喺前面咁樣開槍。而我哋一將佢打平咁樣抱嘅時候，係好似水喉咁樣流落嚟嘅嗰條血水。我當時第一次感受到死亡同埋原來嗰啲武器係咁。 我哋冇講話冇死人啦、啊。 我哋扶到佢翻埋工人自治區嘅地方，冇幾耐佢已經係 反眼。 嗰晚我第一次見到，當時係凌晨2點十零分，我仲好記得。 如果咁樣，再我舉啲例子，可能輕率咗啦，即係輕跳咗呢個事件係嘛？ 醫生都唔怕唔俾阿麻煩，咁話俾我哋聽，當時好多死者係背後中槍啊！咩意思？即係話咧，其實你話北京城市民係當時好勇敢，我話俾你聽，其實佢哋唔係。勇敢固然佢哋係，但係最大嘅點解佢哋會犧牲咗係佢哋估唔到軍隊會開槍，更加估唔到佢哋走嘅時候咧，好啦，你開槍啦，咁我自然梗係會走啦。你仍然繼續開槍向逃走嘅人群射。我嗰日睇到嗰班死者傷者嘅時候，我好想就好深刻，因為好多其實係唔單止係北京城嘅最精嘅大學生，亦都好多係真係一般市民嚟。我記得有一位。如果用香港人的俗話講，可能算是一個太太或者師奶的，但是穿著睡衣的一個死者，他是背脊中槍的。我想問一個這樣的人，一個當時憑著一個簡單的良心嘗試擋軍隊的人，被人背脊射死的人，可不可以被一些人說成是暴動呢？可不可以說被人說成是一些 不理性的警察軍隊用槍打人？我說用槍打人是什麼意思？是用槍撞打人，還是說等等等等等打人？他說兩樣都有，在後面跪低就射。我說坦克怎樣啊？他說坦克是迎著有人在裡面的帳篷是這樣推進。我說學生怎樣啊？他說很多走不到出來。OK， 嗱呢啲係學生同我講，我自己不在現場，但我有責任將呢個所採訪到嘅即時嘅第一個資料係話俾大家聽。咁就及後咧，亦都好多行家話俾我聽咧，就喺呢個長安大街咧，好多屍首喺醫院裏邊，亦都有好多屍首。 係唔講都為即係唔講就好啦，係嘛？咁我覺得其實即係 我哋對目前嘅睇法係點咯？ 平反六四， 平反六四， 支持维权， 支持维权， 释放民运人士， 释放民运人士， 平反八九民运， 平反八九民运， 追究屠城责任， 追究屠城责任， 结束一党专政， 结束一党专政， 建设民主中国， 建设民主中国， 平反六四， 平反六四， 支持维权， 支持维权， 谴责马力， 谴责马力， 马力无耻， 马力无耻。 第二项议案，六四事件，我而家请李柱铭议员发言同埋动议佢议案。李议员， 朱女士，而家系官方代表席咧，嗰啲人就嗱嗱声走，所以咧，官方代表席系 四 嘅， 又话冇屠城咧。讲起爱国，我认为白华先生讲得最好。与其要人民爱国，其实我哋应该问国家又是否爱人民呢？ 爱国唔系冇脑嘅机会主义，盲从中央六四嘅定调而随风摆 浪。我哋感觉到咁多年死咗咁多人。而家仍然有啲人讲啲咁凉薄嘅说话，呢个系令人百思不得其解。而家个个讲紧和谐，点解走出嚟搞到个个咧系热血沸腾？所以我喺度再一次呼吁所有有良心嘅香港市民同埋任何嘅朋友， 六四将至， 星期一晚， 让我哋 大家喺维园见， 一起喺维园见，与参与民运嘅死难同胞豪气卓全。平反六四，人民恨心，国家恨心。 令我记起八九年嘅时候，我哋都有100万嘅人咧行出嚟喺马场嗰度咧，系纪念六四。我哋唔会唔记得呢段历史，我相信历史系将会令到佢有得有个功能。多谢主席。 各位朋友希望了解自己国家更多的青年人一起去维园，一起纪念中国民主路上一块最重要的里程碑。 是非是很分明，任何当权者可以用枪炮坦克去对付杀戮手无寸铁的人民，这个是大是大非，是不会因为究竟死晒啲人啊，定是死剩几个啊，几多千人啊，在天安门广场啊，又或在长安街啊，即是不会因为这些东西而改变。 主席女士，如果民建联认为六四是无谓的争论，不愿意追寻八九民运的历史，不敢面对北京屠城的真相，就没有资格怪责日本右派的人士说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。人必自侮，而后人侮之。 由功能团体选举产生的议员出席的22位，赞成的7位，反对的5位，弃权的10位，在这一组议题得不到支持的。由地方选区选举产生的议员出席的26位，赞成的17位，反对的6位，弃权的2位，在这一组议题得到支持的。由于议题未能够获得两部分在席的议员分别以过半数赞成，我宣布议案被否决。 的一个果子，然后一些人呢就很饿，饥不择食，然后忽然发现了一个果子以后，就扑上去把它摘下来吃了，一口吃下去，甚至于连嚼都没嚼就咽下去了，咽下去以后发现肚子痛，然后那个就又苦又涩的感觉。你说他应该不应该吃？他，你要说他不应该吃，他饿；你要说他应该吃，他吃的是个涩的，是不可以吃的一个东西。 你的踏板车要滑向哪里？你在滑行里快热旋转着，有人看着你为你祝福。我曾经和你有一样的脸庞，如今这个广场是我的坟墓，这个歌声将来是你的挽歌，你会被教育成一个快乐，坚持不就吃喝拉撒的动物。 最心爱的儿子。